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動漫城進攻足球嘅香港波時段。咁啊，今週賽事入邊嚟講咧，亞協杯咧亦都打咗兩場波啦，李 Sir。 係。 咁啊，以我所知嚟講咧，就香港球隊未試過咁收威嘅喎。嗱，南華就排榜尾，傑志咧就由第二跌落第三，咁啊傑志咧仲有得爭嘅。南華已經係做咗，我記得南華咁多年參加亞協杯嚟講，呢五至六年未試過三零部隊喎。 係啦。 你有冇嘢可以真係？ 其實大家回顧一下今次呢個亞協杯啊，即係唔好講南華，其實相對之下傑志都唔係好個成績嚟嘅。咁你但係點解會咁咧？我啊覺得始終即係一個多事之秋嘅就實會有問題。 由換領隊。 雙方裡面都喺個教練層啊、領導層嗰度有即係一啲更換嘅動作，影到到球員即係一個無所適從嘅出嚟。咁啊，南華就特別啦，更加添啦，啊咁呢樣嘢就即係我諗呢個係即係兵家大忌啊！即係你響有重要賽事嗰前咁多即係負面嘅新聞出現嘅，真係兵家大忌。 其實南華嗰度嚟講咧，大家都可以知道個實際情況，因為自從香港隊嘅後遺症出現啦，就有一班外籍兵已經被人叫走曬啦。 係啊，冇錯。 咁另外剩翻一班咧，就係話譬如話偉豪啊、張建峰你識啦，全部你教過，都已經係踏入三十幾歲之年㗎啦。 係。 開始係即未走下坡啫，但係個替補上譬如少奇嘅，你一係就過分後生嗰班僆仔啊，即陳少君嗰啲仲未去到擔大旗啊。咁變咗出現咗斷層，你就算你炒領隊都冇用啦，講真。 係啊，其實中間有好多嘢嘅，即係或者套用有啲即係行內嘅兄弟講嘅話，喂，個聯賽嘅水平咁低，個代表隊嗰個成績都唔會好啦。咁但係我哋相對一樣嘢就話，如果你個代表隊唔高啊，你球員都唔會高啊。 係。 因為如果你個代表隊個成績好咧，你相對影響到個特別啲嗰啲強隊嗰啲球員咧，佢哋為咗去競爭想得個位咧，就會好啊嘛。而家好簡單啊，唔擔保有個心態令到有啲好似偉豪啊、張峰啊或者呢啲咁嘅球員開始有啲即係老態。香港隊我哋都要收皮㗎啦，即係冇咗個雄心壯志再踢落去啊！所以我好欣賞最近盧君怡向外監宣布一樣嘢，我要踢到38歲先收山，即係你會睇得到外國有唔少咁嘅球星，羅馬、 博迪啊、傑斯啊。 係啊，傑斯曼聯傑斯 啦，仲有東尼啊，都仲未退休啊。 就再講翻又話以前意思，舒靈涵40歲， 高美斯啊呢集， 同埋個仔兩仔爺一齊踢一隊波。 李華道都 係啊，李華道即係人哋就係有呢樣嘢，咁就會嗰個即係我成日都講，喂點解你咁後生嘅，你保持得冇嘢嘅，你40幾歲已經好似老嘢咁樣喎。啊，冇啦，我哋都要收皮啦咁樣。喂，你有啲嘢就係你個心態問題啊嘛。 冇錯冇 錯。因為佢哋可能有個心態影響咗佢啦。嗯。係，即係可能又受傷嘅時候，都已經老，容易受傷，冇咗嗰種心態去打啊，就唔開始沉咯。 咁啊，翻轉頭啦，講翻亞爾杯呢個賽事啦。如果喺南華目前嘅情況同傑志，南華可以好坦白講，出線機會已經好渺茫啦。咁啊，傑志能唔能夠有時間修正，可以爭取翻出進入機會咧？ 我都覺得有少少問水咯。 應該都問水。 有少少問水咯，真係。係。即係唔可以講得話，即係你講話有冇機會咧？牌面上一定有機會。 係數字上。 但係可能嗰個百分比你唔會多咯。咁你始終差啲，因為最慘一樣嘢，個調教你好難。就又換嗰啲，即係而家你好簡單睇見啲球員都有啲唔開心，個個都懷念緊巴倫古素。 係。 啊，球員就實係咁。 嗱，呢樣嘢就好簡單嘅。 係。 如果你換乜嘢人都冇所謂，你進到級咪啱咯你。 唔係你換到個人咧。 冇成績就係你錯㗎啦，自然係。 唔好講有冇成績。係。而係換咗個人，嘣一落嚟咧，即係嗰個人一落到嚟，帶到佢哋打得。 好嘅，就算輸佢哋都心甘情願，因為佢哋覺得你唔好得啩。 因為你唔使撳，又唔使適應佢咁樣呢個算啦，即係正所謂唔輸輸咗，唔做都做咗，你都翻唔到轉頭。人哋巴倫古蘇而家肯引嚟萬隆嗰度，亦都有一個好嘅發展嘅。 唔係，即係好簡單一樣，因為以前可能巴倫古蘇嗰個技術層次冇你羅賓奴咁好，但係有啲嘢就巴倫古蘇你幫我唔搞噶啦，你整嘅我等你俾到幫我就去擺佢入望嘅啫。 冇錯， 但係。而家呢個羅賓奴咧，可能你俾到嚟等我嚟搞啦，我好波噶咁樣，變咗啲有你又搞唔到，咁我哋做咩啊？我哋以前好簡單啫嘛，搞掂一俾落去啊，巴倫古蘇佢就噔噔響袋啦咁樣。而家嗰啲球員都對你冇信心㗎。 心態問題 啦。係啦，冇錯啊，即係佢你覺得你都冇幫助嘅。 即係好似頭先阿李 Sir 都講緊阿孫凌涵嗰啲咁，你去到咁大年紀，當然你唔可能好似以前當打嗰陣時，但係佢去到曼聯，你入我未必咁個體能 fit 到好似雲佬嗰啲咁勁，但係佢仲有佢嘅意傳啊嘛， 係啦，冇錯，佢知道 嗰個爭取嗰個爭勝意欲嗰個心態好強。 其實好簡單，球員佢個能力係幾多咧？佢係睇佢自己個心態。喂，我能力應該做呢樣嘢嘅時候咧，我就唔去搞嗰啲嘢。咁你以前講緊香港有個球員之前打南亞邊個啊？巴西佬而家都42多啦，仲喺度玩嘅。 迪天奴， 迪天奴好中意佢， 好中意 佢打。第一，佢有球味，又唔冒，就唔會話鬧啲隊友嘅。佢知道好清楚啲，我做唔到嘅，我就會點俾人嘅。 阿羅邦而家同阿迪天奴每個禮拜都仲踢緊波， 開心玩 踢緊甲組。 呢啲咪你中唔中意？就算再唔好講迪天奴啊，再講以前啊一個尼日利亞球員踢過香港隊嘅40多歲啦，仲有喺甲組踢。 你講羅倫士？ 羅倫士點解人哋咁中意佢啫？ 係 即係佢喺個乙組啊甲組，佢仍然做到嗰啲嘢。OK 㗎啦，但係你 佢係 enjoy 嗰樣嘢。 係，你有樣嘢，你唔好嚟到 I'm the best of the best。 係， 你哋唔使理啦，佢有我得啦咁啊。但係巴倫古蘇就你哋唔使驚啦。你哋俾到機會我就搞㗎啦，你哋去啦，你我就會走去㗎，你。 係。 咁啊，爭好遠啊嘛。 嗱，咁啊，另外仲有一樣嘢啦，除咗呢個亞協杯之外咧，咁啊，周總理都進行咗一場補賽啦。就東方咧就對住飛馬咧就大勝咗對手噶啦，基本上係。咁喺目前聯賽榜嚟講咧，東方咧又拉翻一個優勢出嚟啦，32分。哦，嗱，同呢個傑志咧就出現4分嘅差距，但因為港超聯已經剩翻唔係好多嘅賽事咧。咁佢入攞冠軍嘅機會亦都高唱入雲，只要佢嚟緊落嚟嗰兩場波能夠可以全取6分咧，已經宣布可以提早地唔係首奪港超聯冠軍啦，唔計甲組嘅話。咁牛丸亦都成為係咪全世界啊？應該係 我諗應該會有機會係 全世界攞到 最後生嘅女子啊， 女子嘅領隊。係啦，呢個好緊要。嗱，傑志咧就係28分排喺第二位啦，南華23分咧就宣布死亡㗎啦，要攞冠軍啊，再諗過啦，再睇下出年點樣算啦。咁啊，南區打越打越好喎，去到季尾19分排第四，咁啊打多一場嘅飛馬17分就排喺第五位，夢想進期15分啊排第六，黃大仙咧亦都係表現上揚啦，10分已經去到第七位㗎啦，元朗第九爭1分9分。就係排喺第8位，榜尾係流浪，就7分，就守住尾門。但係進級、護級嘅未係絕望嘅，佢哋三隊波。咁首先我想問你啊，李 Sir 啦，東方就肯定係個勢好噶啦。但係有一隊波咧，就南區啦，令人哋好意外，因為當初以班費去評核個成績上咧，唔係應該以排面同班費去計咧，就東方傑志南華就第4隊一定係數到飛馬，但係一飛馬喺依個情況去到第5位，其實係咪令人大失所望？ 物非所值咯，好簡單一句講。 反而南區咧，而家個勢就吃翻住佢喎。 我最欣賞嗰隊就昊天王大仙啦， 係 咁嘅班費踢 到咁嘅成績， 你唔好理佢排到第幾，即係佢喺呢個時間佢一路打到佢。有啲嘢俾人睇到嘅，咁我都話其實每一次都係噶，你想攞長勝嘅時候，或者不敗嘅時候，梗有啲隊伍 去， 我排第尾都好啦，我就搏你一場夠啦，贏咗你咧，我就 揚名立萬，係啊！我哋就啊，第咩啊要講翻，不過你攞冠軍又點啊？啊，你長勝又點啊？你係輸咗俾我哋， 就係、是、攞就係、是、做個難度。 你淨係輸俾我， 就難你一嘢。 淨係我啊，贏到你，其他贏唔到你，即係呢個 face 好緊要噶嘛。 係， 即係其實好簡單一樣嘢，即係點解會有啲咁嘅嘢？其實有睇嗰場波嘅情況就係話，整場波嚟講咧，基本上東方佔住優勢嘅。 嗯。 啊！整個場波都佔個優勢，問題唔點解會咁啫？南區嗰啲球員唔係話會方好多獎金啊，點樣點樣？一好幾個球員都為自己而戰嘅，好似阿温俊啊，或者最近猛咁提香港隊教練喂你睇下我嗰個靚仔咁樣一樣啫嘛，好幾個球員都係。我俾人想睇到，我點解我要嚟踢呢隊？點解我原本係某隊嘅球員？點解要我借俾我呢隊踢？啊，佢就要做翻一啲嘢俾你睇，我係嗰級數嘅，你點解要擺我呢度？啊，咁球員就我成日都講緊一樣嘢，你點好波都好啦，你如果你自己唔去幫你自己，所謂幫自己，你都唔認真去打嘅話咧，你係冇用嘅。 冇錯，嗱咁啊，嚟緊呢依週嘅賽事咧，就起碼咧就非常非常之強啦，就係聯賽杯四強嘅淘汰賽啦，就係傑志將會主場對住東方，流浪主場將會對住呢個南華。咁啊，呢場波咧，東方傑志一定係勢均力敵嘅啦。基本上東方係任何錦標都要攞噶啦，傑志咧暫時乜都未有落手咧，就一定係死搶噶啦。同東方呢場波咧就絕對打得比噶啦。基本上，咁流浪嚟講喺目前嘅情況咧。佢晉級決賽，我可以有少少假設喎，贏南華唔係夢想嚟嘅喎。 偷到雞㗎，有機會。 就期淘汰賽喎。 有機會偷到雞 啊！大家唔好因為流浪對南華，你大家以為南華真係晉級機會大啊？ 啊，冇錯冇錯，因為基本上就我成日都講緊一樣嘢，因為我最近都同流浪有幾個球員傾過偈，我其實你哋之前打好多波係輸響你自己嘅。 嗯。 即係你哋。我不知道你們的教練或者你的領隊看不看到那件事出現，我說你們對球過往跟我執教流浪的時候同樣都是有一件事出現，很多年輕球員他們速度可以很快，但是呢會不會因為一快的時候呢就保不到球，很容易去到前面又斷攬又被人蓋回來，就是這樣輸的。我看回你幾場球，你們打一些組織性的，雖然可能到尾輸但不會大敗輸入球，同埋打得好好睇嘅，甚至乎有入球嘅差異嘅，譬如2-1，咁你睇起碼睇到有啲咁，我唔係話噉有幾球啦，噉有幾球啦嗰啲，即係你哋教練層有冇利用你哋嗰種長處去打？響個中間嗰度等，即係有一個人即係細路仔好簡單啫嘛，佢唔要控制噶嘛，你俾100蚊佢使100蚊。俾200蚊佢使200蚊，有個人喺度 keep 住佢，喂，你幾多派住俾佢睇，佢唔會亂咁使，唔會亂咁使，一樣啫嘛，打波同我一樣。點解我冇有個有能力可以做咁嘅人？點解你哋唔敢做咧？我見到嗰位老友真係陰功，佢跑嚟跑響個中場，靠在後面就斬入去，斬入去，他都不知道做什麼好。但是相反有幾場球用回去給他啦，有球給他，讓他分牌啦，分給那些年輕人，即是連有個別有些小孩呢見他打好了的，那沒事的，他年輕的有的就是體力快速醒覺，他有的經驗技術給到下去的獨立位，那就用到了。你如果是這樣斬入去斬入去，我們經常都說的一個長傳大腳是沒錯，快的而 已， 但是不準確， 出 高球難攞，同埋你根本你前面不是一些全部鬼的中前鋒嚟嘅，僆仔中國人嚟嘅話係冇著數嘅，你實唔夠人冚，唔夠人撞，點解你打啲咁笨嘅波咧？ OK， 好嗱，咁啊呢一周賽事咧，大家要留意聯賽杯嘅四強淘汰賽啦，就非常之緊湊啦。咁啊，仲剩翻落嚟啦，下個禮拜咧就講下世界盃最後一場外圍賽咧，就係、是香港隊將會作客呢個卡塔爾。咁啊，決選名單咧應該下個禮拜就會公布噶啦。但係咧，而家坊間咧又多兩名入籍兵啊，就羅伯圖同埋呢一個羅素。咁啊，李 Sir 呢兩個入籍兵對香港隊而家目前嘅狀況有幾大幫助？ 其實咧，我諗問題就話，即係 金教練可能覺得個中堅嗰個問題啦出現啦，咁因為譬如羅素係打中都係中堅嘅防守球員，呢個羅伯道都係一啲防守中場或者走落去打中堅嘅。咁但係有一樣嘢唔好唔記得，唔係即食嘅。 係。 唔係即食嘅，你突然間整兩個上， 又要再夾過啦。 葉鴻輝同羅素未合作過，同羅伯圖亦都未合作過，呢個係一個合作性嘅成問題。跟住嗰啲周邊嘅後衞係咪亦都係合作過咧？呢個成為一個大問題。咁呢樣嘢咧就人有人諗法啫，我有我諗法啫。咁我覺得我就即係我唔覺得係好處咯。咁反正。李志豪不是不回來的嘛，李志豪跟葉鴻輝的合作性會比較好一點，大家同聲同氣，他現在去上了去上面打，我相信其實那個水平是高過香港的， 沒錯， 即是會 keep 住他的，為什麼要加兩個呢？這些東西大家都有目共睹，看到有些人是即係唔係為咗香港，為咗自己嘅啫。 嗱，無論點樣都好，大家咧就喺2015年啦，支持香港隊咧已經係一件好熱血嘅事嚟。係 啊，冇錯。 做到最後呢一場波啦，我相信咧香港隊都會好好睇睇，會打俾國家睇。 而家有個坊間傳聞喎，支持香港隊嘅唔淨止香港人喎，可能卡塔爾都支持香港隊喎。聽講話可能會 hea 踢 咁好， 等佢 掃除咗啊邊個？ 等佢唔想見到 嗰隊 中國出席。 係啦。 因為大家都如果有目共睹知啊。 咁就大件事啦，因為點解咧？呢個職位係影響埋係兩年後嗰個亞洲杯嘅，唔關事，落第三都可以踢外圍賽啫，再打翻上嚟。 咁啊，呢個唔知真定假啦。 但係呢場波咧，我又可以公佈俾大家睇嘅，聽嘅，基本上係大家唔使好辛苦，不如奉喺香港隊作客，一定要上網揾 link 睇啦。呢場波講明㗎啦，喺大型光幕入邊將會現場直播，喺佢當日嘅夜晚12點。咁啊，大家一定可以坐低喺沙發舒服咁樣支持香港隊啦。咁啊，李 Sir， 我同你都馬不停蹄嘅咯，星期一。基本上係，我哋要揾料翻嚟俾啲香港球迷去睇嘅咯喎。基本上係，咁啊留意我哋下一集嘅香港足球時段啦。 OK， 嗱節目呢度到此為止， okay. 希望大家仍然多多支持入去我哋 Facebook 專頁啦，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啦，仲有啲買翻本《進攻足球》支持下。今週咧就有一個意大利主場球衣係送俾大家， 贏翻件新波衫都好。 冇錯啦。 看看自己有沒有運行， 沒錯，好，節目這裡到此為止，okay. 多謝大家收看，拜拜。